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能见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于驾驶视线影响不大，比较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干细胞抗衰老究竟是怎么回事。好的，首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长项健康旅行的创始人张帆张总。欢迎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项健康旅行的张帆。 欢迎张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呢，就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也欢迎小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二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干细胞抗衰老究竟是怎么回事。 抗衰老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我国对于干细胞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干细胞抗衰老行业作为整形美容领域的新兴产业，目前拥有巨大市场。那么什么是干细胞呢？干细胞抗衰老安全性有多高呢？做了干细胞抗衰老治疗后会有哪些变化？目前国际上利用的干细胞技术来抗衰老的发展现况又是如何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长项健康旅行创始人张帆，节目资深媒体研究员泽小麦，跟您聊聊干细胞抗衰老是什么。 其实说到干细胞这个词儿，可能有一些朋友之前听说过，因为之前我们说治疗白血病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这个干细胞造血啊，干细胞的提取，什么骨髓分离啊，都是为了获取这个干细胞。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伙儿说的是干细胞抗衰老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想问问小麦，听说过这个干细胞的治疗甚至干细胞抗衰老这事儿吗？ 是这样的，其实早在2001年的时候呢，中国卫生部就已经批准了设立这种多家的这个提血库，那么也将这个干细胞治疗呢列为第三类医疗技术。那近些年呢，其实中国对于这个干细胞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呢也是不断的加大。那可能大家也关注到这个新闻上嘛，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国内唯一的一家干细胞医院，这个中国干细胞集团海南博鳌附属干细胞医院呢，是已经在海南揭幕落成了，而且呢也召开了这个脐带造血干细胞产业发展高峰论坛。这个呢是一个国内最高等级的产学研用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干细胞的产业化平台。可以说在国家层面呢，其实对这个干细胞的治疗还是相当的重视。但实际上在应用层面呢，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我们好像在比如说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并没有说把这个干细胞作为一个很广泛的应用。但是我们也会在一些这个医疗美容领域呢，也经常听到这样的概念。所以我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的，说这样的应用是不是真的像他传说的那样的有效，或者是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广泛的这种应用呢？其实也是很想了解的事情。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干细胞 的治疗、干细胞的这个美容，我们更多的之前听说的都是一些比较 科研领域， 对高精尖的领域， 对对， 感觉好像运动这种抗衰老啊、美容啊，好像更多的我们都是在一些这种美容机构啊、美容院听到这些词， 而且是作为一个概念的感觉在说， 不太敢相信，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这是小麦对于我们说干细胞抗衰老和干细胞整个的治疗它的一个主观的印象。那干细胞抗衰老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靠不靠谱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请教一下长项健康的旅行创始人张帆，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其实是深耕细作了不少的时间，让他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到底靠不靠谱，是不是真的像小麦所理解的那样大多数都是炒概念，而我们的这些医疗机构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设计这一个领域。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您对于干细胞抗衰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依然会在节目结束之后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每人一个精美的小毛毯，冬天了把这份温暖送给大伙儿。那么我们会选出两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礼品。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现在就来参与到互动有奖问答。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题目啊，稍微有一点点的专业，但是张总告诉我说正确答案他会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和大伙儿聊到，所以说只要您认真听我们的节目，这个问题您一定能回答正确。问题是这样的，想问问大家伙，面部的皮肤是由真皮组织，然后呢纤维芽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纤维芽细胞是真正的来源是哪一种细胞啊？给了大伙三个选项，就是纤维芽细胞真正的来源是哪一种细胞呢？ A 选项是间充质干细胞， B 选项是脐带血干细胞， C 选项是胚胎干细胞。这是三个选项，您认为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答案到 RBC 健康投资家。如果您不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好好听我们的节目，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会为您公布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个。好了，那下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张帆，长项健康旅行创始人，在地产金融领域从事品牌营销推广多年，先后就职于某上市咨询公司、某国家级产业基金，对企业宣传与品牌传播有较多经验，曾参与策划大型旅游地产及养老地产公关活动，主要负责公司整体运营工作。长项旅行成立前，多次赴日拜访东京、大阪的相关医疗机构及干细胞衰老服务机构，与日本多家医疗中介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并拥有自己的医疗翻译团队。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大健康产业的海外板块，致力于建立搭载深度旅行的跨境医疗服务平台，为高净值人士分享全球领域科学的、专业的、高效的健康管理方式。 好的，那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张总的这个整个的从业经历。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先问了小麦对于干细胞治疗整个的一个了解，他说他所了解到的更多之前是用于这种比较高精尖的领域，像一些我们说白血病啊这种疑难病症的治疗，现在他用于我们说真正的美容或者抗衰老了吗？张总， 对，是的，就是他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个抗衰老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尤其是在这个欧洲的发达国家，还有日本、美国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抗衰老的产品。这种抗衰老的技术呢，现在非常的普及，早在这半个世纪前，在比如说瑞士，它就有很多的这个从动物体内提取的这样羊胚胎素的干细胞的抗衰老产品就已经公诸于世了。 哦，羊胎素这个相信可能很多爱美的朋友都听说过，但是羊胎素就是我们说的干细胞吗？ 对，它是从阿尔卑斯山的高山羊中提取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再经过这个培育和分化，然后再用这个肌肉注射的方式注入到这个咱们每个人的体内，然后这个达到这种抗衰老的效果。 也就是说其实羊胎素就是干细胞我们说美容或者说抗衰老的其中的一种。 对， 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叫它是叫羊胎素。 对， 很少有人会说它是一种干细胞的美容方法。 对， 那现在随着发展，我们已经叫它说干细胞抗衰老或者是干细胞用于美容了，它和之前的羊胎素有什么区别吗？它既然以前 羊胎素就是一种干细胞，为什么不沿用这个比如说羊胎素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因为羊胎素干细胞它属于这个动物的活化细胞疗法。 嗯， 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呢，现在就发现了一些就是其他的自体干细胞还有这个异体干细胞，就是通过人体的细胞然后去进行分化进行培育然后再回收到体内，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就是说我们现在科技已经更进步了，我们不需要用动物的，我们自己也可以有这样的这个干细胞的生成。 是的， 以前的这个干细胞提取是从动物身上提取出来用于人的身上，现在发展到从人的身上提取再用于人的身上。 对 啊，但是这个会不会存在一个我们说这个第一，我觉得是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许可，我们的药品允不允许这样，就是我们的卫生部门同不同意这样。再一个我们说这种很多人的细胞人的器官用于人的身上，其实存在着很多我们说这种伦理啊，或者说这种会不会有什么排异反应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和考量，现在这些都已经突破了吗？ 是的是的，它是现在是根据全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可能对这个干细胞的法律上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然后不同的限制。 嗯， 对，但是基本上每个国家的干细胞产品只要推出了它都是合法的。 对，因为我其实特别感兴趣，那比如说我们说细胞嘛，那我们也知道现在通过那种 DNA 的技术，我们都可以通过那么一两个小的细胞来给大家做这种复制然后克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那什么到底是干细胞？这个干细胞它为什么就能够应用于这个治疗？它不会说注入我身体是不是把别的什么 病毒啊， 对呀、啊、对呀、啊、那样的注到身体里，会有这样的担心。 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干细胞的定义吧。就是干细胞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原始的未经分化的细胞，它具有这个自我复制和分化的能力，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分化成多种的组织细胞。然后干细胞也是人体新陈代谢的一个原动力，也可以修复补充替换身体衰老死亡的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的数量也和质量也会逐渐下降。 也就是说干细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嗯、 都有， 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保持活力的这种干细胞的数量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对， 那这个干细胞这是我们说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技术是通过人的干细胞提前提取出来，然后呢再注射回人的身体当中，还是说通过涂抹的方式外用的方式能够让它增加我们身体这种活性的干细胞，让我们保持一个年轻态？ 它这个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就是主要是以肌肉注射和静脉点滴的方式。然后你刚才提到那个面部外涂也是最近比较新兴的一个产品。 嗯 啊啊，都是可以。 这个干细胞也可以注射也可以这个外用哈。 对, 对, 对， 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干细胞，那它现在的主要的这种我们说美容啊或者说抗衰老是它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吗？因为之前我们都说了是一些科研的方向，甚至一些疑难杂症或者说白血病这种我们说之前是这种癌症挂钩的这种疾病的治疗才会用到干细胞，因为总觉得它的成本会非常非常的高。它既然要用于我们说抗衰老用于美容，它如果成本还非常高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市场的接受度不会特别的高吧。 嗯，是的，就是还是拿那个瑞士的动物活化细胞疗法来举例吧，确实是成本上会高一些，在欧洲国家也是比较有钱的，然后比较政治精英呀，然后是那种体育明星啊，就比如说卓别林、马拉多纳都尝试过这种。但是现在来讲，它随着科技的普及，就是自体干细胞还有其他的那种干细胞产品价格上还比之前有一些下浮，所以大家都接受度是现在来讲比以前强多了。 现在的成本下降了，所以说更多的可以用于我们生活当中这种美容啊、抗衰老啊这些大家我们可能说每天都需要去做的一些工作，不光是用于这种疾病的治疗。 对对对， 嗯，那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干细胞抗衰老的方式，也想问问它最近发展的这个趋势，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用于我们说这种抗衰老的治疗？从最开始是从羊的身上这种羊胎素， 对 啊，到现在就是说人的这个细胞发展了多少年了？ 从这个自体干细胞开始，其实是从10年左右吧，就是它是一个爆发期。对，10年左右一个爆发期。其实干细胞抗衰老在国外已经有这个10年的这个观察经历了，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这个细胞抗衰也有近万例的临床学术报告。现在欧洲、澳大利亚、北美及日本细胞抗衰已经完全是产业化了啊。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接受过这样的自体的干细胞。 对，而且我刚才注意到我们是觉得干细胞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你刚才好像说到连卓别林都曾经用过是吧？ 对对，这也是相传啊。 卓别林是 对 呀、 啊，对呀、 啊， 对呀、 啊，对对对，这也是相传了很多年，还有很多。其实这个好莱坞的明星，大多数都会做这个羊胚胎素的干细胞。 嗯， 哦，它是用来干嘛呢？ 就是用来这个 抗衰老， 抗衰老就是整体的这个免疫力，然后亚健康调理， 然后这个从里到外的一个细胞的组织修复。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你也介绍了，其实现在我们说干细胞已经从动物的身上提取发展到从人的身上提取，那人身上提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自己的身上提取然后再注射或者说打回自己的体内，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不是也可以从别人我们说年轻的健康的人身上当中提取这种我们说比较好的干细胞再注射回我自己的身上，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是这样，您说的这个概念应该是一体干细胞。一体干细胞呢，它是以这个乌克兰为代表产品推出来的。它呢，其实一体干细胞从概念上分两种，一种是胚胎干细胞，它来源于这个还没发育的胎儿，没有在这个母体子宫中种进去的时候，从早期的胚胎种分离出来的，叫做胚胎干细胞。另一种是脐带血干细胞，婴儿生下来呢，会在保存的脐带血中分离出来，然后介于这两种之间过程当中，就是怀孕期间的干细胞，也就是目前乌克兰最主流的使用的干细胞，它实际上就是流产胎儿的干细胞啊，是这个样子。所以您说从其他健康成体的这个干细胞提取 是没有的 ，这个是会排斥。 所以说这个一体干细胞的疗法更多的是从我们说脐带血 对 胎儿从这个身上来 从这个身上提取的多 啊。那这个现在您刚才提到一直是乌克兰使用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在其他的国家其实一体干细胞的这种疗法是不被允许或者说承认的吗？ 据我了解是欧洲好像只有这个乌克兰是合法的，因为它有一些这个伦理问题 啊， 然后而且乌克兰是唯一获得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赞助的一个国家，然后等于它这个层面的这个技术是非常专业的。 但是更多我们说广泛被大家伙接受和使用的还是自体干细胞的这种疗法。 对对对， 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欧洲啊澳大利亚日本啊，他们都用的是自体干细胞的疗法。 对，就是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现在最多的也是最成熟的产业就是自体干细胞 那这个自体干细胞的疗法也想让您给我们做一个对比哈，和我们说很多年前从羊身上或者从动物身上提取的这种干细胞的疗法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呢？ 自体干细胞呢它主要的这个优势就是安全性比较高现在 不会发生排异的反应 然后像这个一体干细胞的脐带血呀、或者是这个流产胎儿的胚胎干细胞啊，它会有一些一是伦理问题然后第二是现在确实是有一些生物医学家的争议，所以就在这个自体干细胞的这个领域里边目前是就是最被专家所认可然后用途最广的这样的一个 毕竟是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细胞 对它安全性 不会产生一些我们说不良的这种反应 对 那想问问这个干细胞是通过什么方式提取出来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回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您提到了是有注射的方式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说通过打点滴的方式甚至还有外用的方式，现在比较主流的是哪种方式？ 是这样，就是它是怎么提取呢？它是从这个耳部的后枕部然后开一个3到5毫米的这个一个口子一个伤口然后用这个高压冲水的这样一种方式呢，然后提取脂肪然后再从脂肪中分离出来培养一定数量以后进行回输。肌肉注射主要是特定部位，就是比如说用于脸部皮下注射或者膝关节的注射然后全身性的这个抗衰老呢主要是静脉点滴的方式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静脉点滴的方式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干细胞会透过这个血液流到全身然后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客户往往会好奇这个干细胞这样的流转的话呢就是怎么会知道作用在哪儿呢所以它主要是根据一个它体内的有一个叫这个归巢效应或者是归航机制的这样一个特点，它概念就是说能够自己找到损伤部位进行修复的一个效应，因为损伤的细胞呢会持续分泌一种信号，就是类似于这个 SOS 这样的信号一样，这种信号其实是一种这个趋化因子，然后专业性的叫做 SDF-1 这个讯号发出以后呢，这个干细胞表面相应的这种趋化因子的受体就是跟它结合了，然后这干细胞就会停留在这个附近进行损伤修复，然后一旦完成损伤修复的治疗以后它就会到下一个，就类似于这个斯诺克台球的那个打带跑的那个现象对，所以它非常神奇，所以它就是一个这个归航效应，全身抗衰老的治疗都是通过这种静脉点滴，然后通过它的归航效应达到这个抗衰老的效果。 那就是说通过点滴的这种方式更多的它是一个整体的抗衰老的一个表现， 对，是的，这是全身抗衰老的这种， 而我们说通过注射的方式更多它是针对局部的这种抗衰老的这种需求 是的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您说最新的我们外用就是直接涂抹在比如说我们需要抗衰老的这种部位，这个也是针对局部的吗？ 这也是主要是面部 哦，面部 主要是面部，对，它也是配合，就比如说我们合作的诊所呀，它会就是在你培养一定数量的这干细胞呢，剥离出一些，然后给你做成你属于自己的化妆品， 嗯， 然后每它有剂量，然后告诉你多长时间抹多少，然后也会达到这个抗衰老的效果。 嗯，但是这我们说注射、点滴和外用，如果我们排一个序的话，效果最好的是哪种？是点滴吗？还是说是注射的方式？ 它是这样，就是全身是它这个全身器官组织的修复， 嗯， 然后面部呢是面部的这个纤维芽细胞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重塑， 嗯， 就是产生胶原蛋白啊，然后比如膝关节，它是治膝关节的半月板的这个磨损， 嗯， 所以它是不同功效啊。你要是说这个哪个最好呢？我当然是比较建议这个全身的回输， 因为它是整个身体 的一个 调理， 对对对对对对。 哦，好，刚才您提到了面部我们说的这个纤维芽细胞的这个构成哈， 嗯， 我们的互动题目其实今天也和这个有关系，咱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因为今天的互动题目确实有点专业。这个纤维芽细胞它真正的来源是通过哪一种细胞呢？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通过这种干细胞的提取，然后通过注射的方式，能够局部让我们的面部达到抗衰老，达到年轻态的一个状态。 嗯， 那这个干细胞的这个我们说纤维芽细胞的真正来源到底是什么呢？ 是间充质细胞。啊， 还不是干细胞， 是间充质干细胞。 哦，间充质干细胞。 对对对对。 嗯，那这个干细胞，比如说是在我们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提取干细胞的过程当中，就要专门提取这种间充质干细胞，然后用于注射我们的面部，还是说提取干细胞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取的这个干细胞包括了很多种，我们都注射进去，它会自己吸收或者自己选择这种间充质的干细胞？ 啊，是这样，现在所有的，自体干细胞，它都是提取培养成间充质干细胞。因为间充质干细胞它是所有器官组织都有的共性，就是它能够修复很多很多，包括糖尿病啊、心梗啊、艾滋海默症啊，然后膝关节，然后这种心脏病，类似这些病，它是都是能够分化成他们所需要的组织。 哦，也就是间充质干细胞其实可以用在我们身上的很多的地方。 对，是的 啊。但是我们最早接触我们说干细胞这个疗法，应该是治疗白血病的这个脐带血的干细胞。 嗯。 而且现在很多的妈妈在生了宝宝之后，也会选择为宝宝来储存这个脐带血，就是为了保存这个干细胞。 对。 那这个脐带血的干细胞是间充质干细胞，我们说是上一层吗？还是说是完全平行的两个不同的概念？ 现在其实市场上说的这个脐带血干细胞，其实它最后提取出来也是回输干间充质干细胞，它是从脐带血提取出来以后，还是转化成间充质干细胞。 哦，也就是脐带血干细胞其实是一个大的概念，里面的包括了间充质的干细胞， 对，包括间充质干细胞。 哦，最重要的，我们说想要把这个干细胞用于衰老，用于这种疾病的治疗，其实都是通过间充质干细胞来发挥作用的。 对对，反正目前市场上应用最广泛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啊。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干细胞抗衰老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啊，通过刚才的这个我们的交谈，发现今天的节目确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领域哈。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干细胞抗衰老都不是特别的了解。你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把问题发送给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也可以随时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想要问问大家伙，面部皮肤的真皮组织是由纤维芽细胞构成的，那么纤维芽细胞的真正来源是哪一种细胞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间充质干细胞， B 选项是脐带血干细胞， C 选项是胚胎干细胞。您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吗？如果知道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将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方向，曾经多少次过，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能见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于驾驶视线影响不大，比较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长项健康旅行的创始人张帆张总和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邹小麦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干细胞抗衰老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张总告诉我们说，最早我们所了解到的这种羊胎素抗衰老的方法就是干细胞抗衰老的一种，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是从动物的身上提取干细胞，从羊的身上，所以叫羊胎素的干细胞。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人体自身的干细胞提取的技术来达到我们说抗衰老年轻态的一个目的和这个手段了。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通过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公众账号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今天呢，依然是会选出两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每一位朋友送出一个精美的小毛毯，在冬天把温暖送给您。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就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参与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题目啊，有一点点专业，想要问问大伙儿，面部皮肤的真皮组织是由纤维芽细胞构成的，那么纤维芽细胞真正的来源是哪一种细胞呢？给了大伙儿3个选项 ：A 选项是间充质干细胞 ，B 选项脐带血干细胞 ，C 选项胚胎干细胞，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其实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已经为大伙儿揭晓了正确答案哈。大家伙儿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来公布今天节目的获奖名单，大家伙儿也可以点击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看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获奖听众到底是谁。好了，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干细胞 抗衰老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跟大伙说了，干细胞抗衰老从最早的我们说通过动物，也就是羊身上提取的这个羊胎素，然后羊的干细胞达到抗衰老的一个目的，现在呢已经逐渐发展到从人的身体上提供。从人身体上呢又分了两种，一个是自体的干细胞，还有一个就是异体，就是别人身上的这个干细胞。其实自体的干细胞我们说了不存在排异反应，因为就是自己身体的细胞。那比如说像动物的这种干细胞现在还在使用过程当中吗？张总？ 还在还在，而且这个在欧洲还是非常火。 那比如说像动物或者说异体的干细胞，我们都知道可能不同人身上的这个细胞都会存在着一个排异反应的问题。 对对，我比如说我去输个血，它可能还血型不同啊，那个什么不同。那我这羊和我这根本是两个物种，然后我们的这个 DNA 有那么大的差异，它为什么它的细胞就能放在我身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恐怖的。 对，这个也有客户问到我啊，就是其实回输这个干细胞跟回输输血的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输血它是分血型嘛。然后目前来看，这个异体干细胞或者是动物，就是 animal 的这种活化细胞疗法，然后它没有曝光过任何的安全问题。干细胞的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最核心的就是细胞制剂的稳定性。就是回输细胞是通过生理盐水作为载体然后回输到体内的，这个细胞制剂里边是没有任何的外源性的污染物。它采集和整个的运输过程呢都是无菌的，而且需要冷藏运输，到实验室还会做一次复检，检测好了以后呢合格的进入，不合格的剔除。一般干细胞在使用前需要进行一个严格的细菌学和病毒学的这样一个检测啊，以确保在无污染的状态下进行回输，一般都是由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证明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那也就是说其实干细胞并不存在像我们输血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器官移植说的这种排异反应。 对的， 所有人我们说提取出来干细胞的这个间充质干细胞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都这个都是一样，但是它只必须得是自身的啊，必须得是自体的，就是自体干细胞间充质必须得是自体的。异体的话它就是得从这个新生胎儿或者是从脐带血里面提取，然后再进行分化跟在培养基地培养，然后再回到体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也就是说从异体或者说从动物当中提取的这个干细胞，只要我们在实验室进行了分化进行了培养之后，其实和自己的这个我们说干细胞就没有区别了，所以不会发生我们说排异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反应。 对对对，因为新生胎儿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多能性的干细胞，它是一个就是还没成为这个成体干细胞，所以它不存在这个有这个基因问题 啊。 但是就是前期客户做的时候也要做一个基因检测，也要对那个这个新生胎儿的这个脐带血也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有没有遗传病史，如果没有的话是可以完全可以达到这个安全性的。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异体干细胞，然后呢可能需要对我们说提供这个干细胞的胎儿做一个简单的检测有没有遗传病史，那如果采用的是自体干细胞移植，需要对自己先做一个比如说检测，让自己处于一个健康态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才能提取干细胞吗？ 对对，一般是要做一个全面的血液检查，因为主要是避免他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就是不太适合做这种干细胞回输啊，因为这个心血管比较重症的这种患者呢他血脂比较稠，因此呢就是有心血管的病呢在细胞回输到体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粘连，它会成团的进入到体内，然后尤其是本身有血栓体质的人群呢它会回输以后还没有得到治疗它就造成血栓的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有遗传性的心血管疾病也要做相应的检查才可以。 也就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其实并不适合我们说干细胞抗衰老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也是重症，就是特别的，而且是有血栓体质的。这个我们会强调。 其他还有什么禁忌症吗？比如说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会是成为一个禁忌症吗？ 这个不会成为禁忌，但是在回输前一定要跟医生去全面沟通你的身体状况，然后医生再决定你是回输多少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就是要毫无保留的跟医生去把你身体状况说出来， 也就是说，如果听了节目对这个我们说干细胞抗衰老感兴趣的话，这些朋友一定要把自己之前的这个病史跟医生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那这个干细胞抗衰老，小麦也提到了上半段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在美容院听到的，他觉得是一个噱头，不太敢相信，而且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其实又要从我们的这个耳后开一个窗口，然后呢，还有这个细胞的分离培养，都感觉是一个特别专业。特别我们说这种高精尖的一个产业哈， 对对， 是不是的的确确在一些医疗机构 才能进行，而是一些美容机构，我们说可能他连这种医疗的从业资质都没有的地方，他的的确确没有可能完成我们说干细胞的抗衰老或者干细胞年轻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项目。 对，现在目前市场上大多数我感觉就是在国内大多数是没有国家审批资质然后从事这种干细胞美容啊，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在营销材料当中写到啊，我们是这个提取你的自体干细胞，然后其实是保证一个数量，保证一个3000万、1亿，然后也是间充质干细胞，但是其实它就是一生理盐水，就是它根本就没有达到它的没有达到这个无菌状态下的细胞培养啊，可能是这个。然后在国外，就是在日本或者美国，它都有专门的这个国家，比如日本它有厚生劳动省，它就做监管。 嗯嗯， 然后都是有这个必须得有这个专门从事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然后每天要去对这个实验室进行这个把控啊。这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国内目前还没有经过食药监总局所批准的这种我们说干细胞抗衰老的医疗机构也好，项目也好，在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相信。但是比如说在美国、在日本或者在欧洲，像这些国家当中的的确确是有经过当地我们说国家或者是这种食药监部门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药监局批准的合法的项目，的的确确有，但是我们国家还没有。 咱们国家其实海南的那个 博鳌 现在也开设了干细胞医院嘛、 嗯、 所以在那个里边是又能做干细胞治疗又能做干细胞抗衰。 嗯， 其实是国家扶持那些大的机构是可以信赖的 哦、 但是就是有好多以美容院这种层面去经营的干细胞的美容产品，它都是不是特别可信的。 嗯，小麦一开始也介绍了说博鳌的这家干细胞医院是国内唯一一家干细胞医院。 对，但是是今年2018年7月才刚刚开业 刚刚落成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您说到就不管是咱们这个国内的像比如说美容院看的那些我肯定就不信了，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接触到一些这种海外的资料，有的说啊我这个可以治愈癌症，有的说我这个可以治愈糖尿病，我就想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就是它怎么样就成了一个那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了呢？ 对，这个肯定有一些非客观的这样的营销宣传，就是在治疗的内容上有增色过度的这个现象，或者在自己的营销材料上添加一些间充质干细胞的这个数据和疗法，其实他们的产品中没有这些东西。就比如说强调能够治愈癌症或者治愈糖尿病等等，目前的成果据我了解是不可能达到的，只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比如说干细胞治疗是可以弥补癌症治疗对身体造成的负担啊，比如说我们放化疗之后 啊、 身体上会有一些比较痛苦，掉头发呀、然后有一些其他的生理上的不适， 嗯， 然后它就会通过干细胞可以延缓痛苦。包括这个糖尿病也是在治疗这个二型糖尿病上，大多数患者能够实现良好的这个血糖的控制，但是根治是不可能实现。 那这个干细胞的疗法我们说抗衰老它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最终的效果，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因为的的确确这个的价格上半段的时候张总也介绍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其实价格都不低，即便国内这些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这种美容机构可能只是在过度宣传，这个价格都不低，更何况我们还要走出国门去比如说日本啊、欧美啊这些国家，可能价格会更高，那这样的成本非常的高，效果到底如何呢？它真的能够让我们比如说看起来年轻10岁或者年轻20岁回到一个年轻的状态吗？ 如果要是说能年轻10岁20岁，这个可能是噱头比较大。 嗯 啊、这个干细胞抗衰老它主要是延缓衰老， 那也就是说其实只能是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尽量让你维持到这个状态，而不可能让你变得更年轻或者更好。 那不是18就该开始接受吗？ 对对，其实是越年轻越做这抗衰老的保养是越好的。 嗯， 因为从20岁以后它这个身体体内不再产生这个干细胞了， 就是在消耗的过程 吧，就是在消耗，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调理。 嗯，可以让我们整个的机体变得更加健康。 对对对，更加的年轻态化这种。 那现在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干细胞抗衰老它整个发展10多年的这个历程哈，接受的程度怎么样？尤其是在我们国内现在整个的市场上大家对它的关注程度是如何的呢？ 国人接受程度呢，其实从这个接受度而言，一二线城市明显接受度高一些，就是我的这个多数客户来源于这个一二线城市，就比如说北京、上海或者是省会城市。 嗯 嗯，尤其是条件比较优越的中产以上的家庭，他大多是这个脑力劳动者，然后呢这精神压力比较大，而且对这个身体的变化非常的关注， 所以他就会愿意尝试一些比较新兴的这样的一些科技成果。也有在三线城市也有分公司嘛， 嗯， 所以我就有感觉到明显的差异，就是他观望的态度是比较强烈， 嗯 啊，他会就更倾向于这个中医调理进行抗衰老， 嗯， 所以这个在接受度上是有这样的差别的。 嗯，还是一二线城市的接受程度更广哈。 对， 嗯，有数据显示说，过去五年国内的抗衰老市场规模增加了2.4倍。200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抗衰老市场的销售额大概是在122亿左右。2016年的时候，中国抗衰老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400亿，其实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小麦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其实国内的这个干细胞抗衰老， 对， 好像听的并不是特别多，只是偶尔在一些美容院美容机构去听到这种宣传。既然增长的这么快，而且这个技术我们在上半段也介绍了它的很多这种优势哈，为什么反而在市场上我们说这种宣传的程度或者大家知晓的程度并没有那么高呢？ 特别是国内市场， 因为首先还是产品认知上还不是很成熟啊，就是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就这个干细胞抗衰老技术上仍存在这个明显的差异，国外的品牌占市场优势，然后国外呢又离中国比较远，所以这个在这个中介这个层出不穷的这个营销的这个话术当中呢又显得非常的悬， 嗯， 所以这个可信度呢就会有一些降低。然后但是国内的企业的这个研发技术呢又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就是现在中国市场仍需要这依托国外的品牌作为技术支持啊，现在近几年有一些回温，就是因为这个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然后让这个整形美容行业的营销渠道整体有一个上升，有一个升温，所以促使这个干细胞抗衰老行业的营销呢变得更加系统。 还是我们说知识的这种不对等，可能大家伙对于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比较新的技术、比较高科技的产品，了解的还是太少。 是 啊，随着现在互联网的这种发展，大家伙越来越多的去了解，好，国外还是这个我们说更加成熟一些。刚才您提到了两个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是数量，一个是活性，这些都是干细胞抗衰老我们说效果如何的决定因素。那这个数量和活性方面，具体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要求才能够真正起到我们说抗衰老的作用呢？ 是这样，我们合作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日本的这样的诊所呢，它是要有足量的细胞数。你像有的这个抗衰老机构啊，它会跟你强调一个，比如说我大概是一个3000万到5000万的数量，一个单位，或者是1亿2亿，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计数法很落后，就是用那个秒表，然后直接是计数，然后就是一个一个数，然后最后就是比如找一个1/50的面积，先用秒表一个一个数，然后再乘以50，它这个那个数量是首先不能保证的，这个活性也是不能保证的。 嗯， 但是在日本的很多诊所它是怎么做呢？它是用这个麦克斯的这个磁力的这个分离器，这一般都是在这个实验机构里比较常用到的一种方式，所以它是这个就跟类似于这个珍珠奶茶一样的，它会脱落到这个就是每个它有活性的，它就会还会添加这个染色剂，就是因为它正常的健康的干细胞它是有很坚实的，如果它活性不强它就被染色，所以所有染色的这个干细胞它就会淘汰，所以它就能保证足数，然后活跃度超过97%，这个97%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活性的一个值。 嗯，那也就是说在保证数量的同时，其实它的这个活性或者它的活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这也是我们说最后达到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数量达到一定标准，同样它的这个我们说质量也达到一定标准才可以。 对对，而且就是说白了，这个就是花钱买数量，如果我这个它这个培养的数量跟钱是成正比的，就是我培养数量越多我花的钱越多，所以它必须得承诺我的这个数量还有活性才能注入到体内。它注入体内这个技术倒不是非常的高门槛，你都是能够通过生理盐水然后稀释。还有的这个干细胞诊所，他直接跟你说我会给你回输1500毫升。这个毫升其实要是你20亿为单位的这个干细胞，它才1毫升，所以用毫升去衡量这干细胞的多少是没有意义的。 它可能毫升它很多，但实际上全是生理盐水。 对，它就是稀释了浓度而已。好多人不懂嘛，就是说这个我回输了1500毫升的干细胞，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小窍门大家记好了。 对，这个很关键。 再有别人跟你说这个干细胞，我给你输入多少毫升的这个干细胞，你就知道他肯定是忽悠你。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说衡量应该说干细胞的这个数量质量的一个标准， 没错， 并不是说毫升数。那比较 专业的一个说法，我们是应该怎么问他？是问他你给我输入的这个活性的干细胞是达数量达到多少吗？ 对，首先是数量，就是你确定一个数量，嗯，然后第二 是毫升数，你得告诉我有多少个活性的这个干细胞。 对对对，如果再专业点，就可以问你是怎么计数的？你是通过简单的那个秒表计数加上这个细胞，还是说你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确定确保这个数量？ 嗯， 而且这个一般在日本的诊所，他就会给你，他有一个十项指标的检测是否合格，就包括这里边的活性度，而且他都会拍一个彩色的照片，就是你自己的 ID 的这样一个这个干细胞的一个显微镜下的一个数量还有活性度，啊，它是有盖章的，然后有这个监管部门去监管的，啊，它是非常就是完全是能够信赖的那种。 其实说到这个也非常关键，因为很多这个他给的指标或者说他给的这个认证，他告诉我比如说输入了21个或者是31个，作为一个我们说消费者，我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他说20亿就是20亿，他说30亿就是30亿，我就想问有没有一个第三方的机构能对他说的这个数字进行一个监管和认可。 这个你问的很专业，就是日本现在我知道的啊，只有日本它是有第三方监管的， 嗯， 就是日本国家它会监管你这个，它是比如说厚生劳动省，它会监管你这个出的报告是否是真实的， 嗯 啊， 所以说日本是有这样的这个第三方来监管。那像比如说欧洲或者是美国呢，他们有吗？ 欧洲、美国，我印象中我合作的诊所是没有这样的， 哦，是没有第三方机构的，只是我们说这个机构自己他会告诉你， 他会自查，对，是那种。 哦，就只能靠这个口碑和声誉了。 对对对。 但是日本相对来说会有一个第三方机构对它进行一个监管。 嗯， 那咱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种干细胞抗衰老，如果我要实行的话，它是比如说我注射一次就可以，还是说我得定期像每天抹这个护肤品一样，得每天抹，或者说定期我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去进行一次这样的，比如说肌肉注射也好，或者是点滴注射也好。 一般无论是肌肉注射或者是点滴注射，它的效果，开始有效果的时间呢是2到3个月。 嗯， 就是它有 起效有一个周期，大概2到3个月， 因为它要随着这个血液，然后去流动，然后去修复组织，然后包括这个面部，它也会产生那消炎细胞，然后持续的再生那个胶原蛋白，类似这种，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它能维持。如果要是说咱们保养的好的话，基本上能维持2到3年。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周期还是相对比较长的。 对，你不用 这一次间隔和下次大概2到3年再进行下一次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 哦，那这个提取的过程呢，比如说我可以一次提取，然后呢我提取出来了之后你保存一下，你不要让我下次2、3年之后我再注射的时候你再给我开一个小窗口再提取一次，我不得遭二茬罪吗？能不能我一次提取出来稍微多一点，你帮我现在用这个冷冻技术都非常的发达，像我们说这个脐带血的这个造血干细胞其实是可以冷冻10年或者20年的，能不能一次多提取出来一点，你给我保存着，我下次再用的时候你就给我用上一次的这个干细胞就行。 它一般日本的诊所是保存5年，但是它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第一次提取了这个，我第一次提取了这干细胞，然后我用了一次，然后呢比如我第二年我再用，然后它还是用之前提取的那个，它不是说数量，它是取一个小样儿。 嗯， 我始终都会以这个应该叫初代吧，一个初代这个干细胞作为这个培养基，培养。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第三年再做了，然后它再往后推5年，我第三年再往后推5年，我只要做了，就是从第一年开始再往后推5年。 哦， 啊，是这样， 就相当于一开始我们从身体里面取了一个小树的树苗出来， 对， 然后呢，这小树的树苗我就养在这儿。 对， 养5年之后，我从这个上面取出来一个树枝，把它培育成一个新的树，再从这个新的树上再取一个枝芽下来，就是永远保持是5年5年这样的一个周期。 而且它永远保持是你第一次抽取的那个脂肪的分离出来的细胞。 哦， 如果你在同一家诊所，它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换一家其他的，那可能要重新提取，那就是你当时那个年龄。 就是说我哪怕20年后，我也可以用到我那个20年前提取过的那个细胞。 对，只要是你持续做，它就会持续的给帮你保存5年。 越年轻的话，我们培养的这个我们说技术手段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年纪大可能这个我们说中间培养的过程会费劲一些。 对对对，啊，是 的。那这个会不会最终体现到我们的这个价格上面？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培养这个细胞，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些，等我年纪大了再提取，因为培养难度增加了，我的付出的这个经济成本也要增加一些。 这个没有区别，这个是看 它是只要是这个你不管是什么岁数，20到80岁都是可以的。 这个不会反映到最终说年纪大的人就更贵一些 啊？不会不会，这个不会， 价格都是一样， 价格都是一样的。 小麦这个不停的点头啊，这个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吗？ 对啊，因为说的我很心动嘛。我现在如果要是去做的话，您最推荐去哪里啊？然后那个有没有什么比较靠谱的这种方法，可能最安全的、性价比最高的这种方法来介绍呢？ 我觉得我最推荐去日本，因为日本呢，这个它这个对这个亚洲人的体质是最了解的，而且在这个日本在2013年呢，就是这安倍政府呢，他就做了一个再生经济的这个计划，他就投入了数万亿的这样的技术去投入到这个干细胞的这个再生医疗当中，然后呢，他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非常专业的这个自己干细胞再生医疗的这样一些人才，然后还有这些培养基地。所以现在去是一个体验感非常好的，再加上这个日本本身的这个营销它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是整个的客户体验感你也会特别好，就整个的是应该是比较理想的这个体验地吧。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说到一个说在日本其实是有第三方机构来监管这个质量的，我觉得这一块还是比较， 对，这个还是比较 稳妥的， 比较稳妥。对，而且包括这个现在据我了解，就是缅甸的内阁成员80%就是都会在这个日本做干细胞抗衰老，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很多女明星，然后都会在日本定期做，还有一些体育明星、奥运选手，就是逐渐从这个去欧洲，然后过渡到去日本。 所以最推荐的还是在您看来还是日本， 我看来还是日本。 对我们的体制首先更了解， 对， 再一个它有第三方的这种监管的机构，再一个我们说服务的体验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一问这个张总，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我们说动物当中的这个干细胞的提取抗衰老，其实现在也在使用。那如果和动物身上的这个干细胞的抗衰老相比的话，我们比如说通过人体自身的这种干细胞，在价格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比例？比如说动物身上提取的是更便宜还是更贵？然后呢，效果是不是人体自体的这种干细胞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个效果的话因人而异吧，就是自体干细胞它更强调的是细胞组织的修复，然后这个羊胚胎素呢它更强调于比如说这个免疫力，然后这个亚健康，然后比如说这个男性性功能障碍、女性内分泌失调，相对于病症多一些。 哦，也就是两个其实在抗衰老这个用途上是有分别的， 稍微是有一些分别的。就是日本的自体干细胞它在这个营销话术上跟这个整个瑞士的这一套它是有一些区别的， 有区别的。 然后 价格上呢 就是羊胚胎素的这个现在目前很贵，就是比自体干细胞要贵，大概现在有的这个服务机构收到30到50万不等。 哦，这是我们说羊 胚胎素 的。 因为瑞士这种是去一般去瑞士它都是旅游加这个抗衰老一个整体的套餐去打包，然后而且它不只是这个，因为羊胚胎素现在已经很多人知道了，然后呢去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它会有一些新的产品一起注入到里边，比如说加一些血液净化，加一些排毒灌注，类似这种打包的一个产品，它不会是单独的这几针试剂然后进行报价，所以它这个价格稍微高一下。然后日本的这个自体干细胞呢，它是根据你要培养的数量，你是1亿、10亿还是20亿，比如说1亿它主要是作为面部的，大概价格是在10万到12万之间吧。 这个等于说局部的注射， 就是我也可以注射膝关节，我也可以注射面部，而且这个要是去日本呢还是要问清楚，比如说他有的人呢他会想让这个脖子的这个他有一些皱纹嘛，但是他一般的诊所他是局部是要跟国家审批的，他会跟你直接说我现在只申请了面部跟膝关节，我的其他部位 脖子我不能给你注射， 不能打他就不会打，如果他要说可以打，你就得有这个相应的审批，你会看到就是会有中文版 证书， 他就说我是允许打脖子的，因为脖子血管比较多嘛，淋巴也比较多，所以这是比较危险的。 好，这是我们说一亿基本上是用于局部的注射，那基本上那比如说2亿、3亿的呢？ 没有2亿、3亿，一般是1亿、10亿和20亿。 哦，10亿和20亿是全身我们说静脉注射的这种方式了吗？ 静脉注射方式，10亿和20亿可以把1亿到5亿分给脸部，然后15亿再进行全身的这个投予。 所以说就根据你培养的这个数量的不同，收费是有不同的。 对，这个价格大概在